即系本人咧见到一啲场面，觉得深表遗憾。 系 即系阿拔丝入咗嚟冇几耐，就开始同我哋啲队员发生咗一啲嘅嫌同埋争拗， 或者啲肢体上嘅冲突啦、 啊。我要问阿一句，边个系 out 婆？你答我。 系咁啊，事完咧就咁嘅。咁啊，件事就由琴日开始发生啦。咁啊，话说咧，我哋某一位嘅即系张姓嘅同事咧，佢又影咗一位咧就系拔姓嘅监制咧嘅一张相。咁嗰张相咧就铺咗上网，就咁出咗街啦。 系 咁，当时咧听讲拔姓嘅亲人啊， 系 都系发表咗一啲嘅意见噶。 拔姓嘅小妹啊，即刻咧就 text 咗，然之后就话家姐你搞乜嘢啊？ 影咗咁嘅相系啦。 然之后我就望住阿一啊，冇问题嘅。 一哥咧就阿张姓同事就扮咗咧。通常喺开麦之前咧就偷拍咧我哋喺直播室嘅 呢啲叫 snap 啊， 其实呢样嘢都系师承梁礼勤嘅，因为梁礼勤咧以前咧就成日影阿一哥肚腩啊、新衫啊、脚毛啊嗰啲咧，即系开波 pose 嘅，系啦，咁啊吓，冇办法啦，呢啲传承嘅嘢系要做噶啦。好啦，开始今晚嘅手下留情啦。咁啊，直播室当中有刘伟恒啊， 有白师，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啦，咁啊，继续系 long vacation 嘅时间啦啊，咁啊，琴日咧我哋咧就首先多谢咗好多手粉咧。即系寄咗一堆圣诞卡，哇！说时迟那时快啊！我哋今日又收到一堆， 呢啲唔止一个半噶咯，你呢个立体噶，你揸住 系啊！我呢个有一个立体圣诞树，我哋一定要多谢各位听众啦，因为呢啲喜气洋洋啊、普天同庆嘅嘢咧，都要多谢佢哋噶。咁首先我呢边咧有湾仔嘅 Richard 啊，湾仔 Richard 就系呢个啦，立体圣诞树一弹开 Merry Christmas， 自首下流程， 我圣诞树怼住你、啊， 好似咧嗰时咧玩啊，转个鸡头，边个个鸡头指住边个就食咗个鸡头 咧？美牙 啊，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啊，原来佢仲有张卡仔嘅，佢就话咧，阿恒啦、阿勤啦、阿亨啦、阿一啦、阿的神啦、德国人啦、嚟紧啦、允儿啦、馒头包包等等啦吓。咁啊，佢话咧，小弟咧就十九号就会飞噶啦。咁啊，出年咧先至翻嚟去听你哋做节目。Richard 啊，其实咧，手下留情系一个好国际化嘅节目嘅。就算你去到边一度咧，你都可以透过咧香港电台嘅 app 啊。随时随地可以听同埋重温噶， 系我最中意就系听港台嘅 apps 噶啦， 系啊， 重温节目啊， 系啊，何亨晚晚都听紧， 系啊， 系啊，梁丽勤我唔知啦，好，你嗰边啦， 跟住有首份 Lisa Kwan 喺佢雪人圣诞卡上面就话队长勤勤亨爷阿一哥德仔同埋手下各位嘉宾主持圣诞快乐，首份数目与日俱增，因为手下流程好好听， 唔该晒啊， 好啦，嗱呢个就真系写晒人名出嚟啦，呢个工作人员名单。好似嗰啲电影最尾 envelope 啦， 亨爷主席、中主席、大小主席们啊，恒队长、馒头妈、馒头爸爸、阿勤、舅母、印尼姐姐、一哥、一嫂、彪彪人、水水、德国人、德嫂啦、迪巴嫂、Hila、嚟紧 我哋个节目咁多人做啊， 斯错伊、斯芬嫂同埋 B 芬咧，有一个遥佢嘅祝福啊，咁啊，佢仲话圣诞咁多宝，问天问地攞唔到，咁啊，有个 football 嘅2025啊，咁啊，飞哭粒相嘅， 系啦。咁啊，另外 佢仲摄咗一张咧，系印有梁礼勤嘅乜头嘅相嘅， 系啊， 就写住勤劳工作狂，懒一阵何妨 ，enjoy 啊！呢张会留翻俾梁礼勤嘅， 系啦。咁啊，另外咧要多谢阿智慧啊，咁啊，佢咧就好简单，就系、是。祝我哋几位咧就系圣诞快乐嘅，呢张卡都好靓噶，多谢晒，系啦。 跟住就有啊 ，Joyce 一个平实嘅圣诞老人圣诞卡，上面又系嗰啲 roller 啦，唔读啦，就系、是、一句简单 ，Merry Christmas 啊。 系，跟住呢个咧就系寄俾 Benny 嘅，就写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咁啊 ，Your friend。阿何生寄嚟嘅 系 啦，你唔都系何生 啊？应该唔系啊， 谂多咗啊！ 我哋三隻字啊，唔系两隻字啊！ 历年嚟都冇收到何老亨嘅圣诞卡。 其实系海唔使寄卡嘅，如果系老何，咁佢有啲标多咗啊， 或者啲美金使唔晒啊？有啲港纸使唔晒啦？ 又或者我呢排睇嗰啲运动手表，阿老何，如果你听到嘅话，我唔介意接收噶。 或者嗰啲咩喺外面吹树叶嗰啲机啊， 系 用唔晒啲灯饰啊嗰啲咧，我哋可以。好乐意接收 的。我今日睇咗只表啊，要2000蚊啊，但系谂下唔得，要留翻俾个仔交学费。 哦、 所以阿老何，你听到嘅话，欢迎你嗰啲咩慷慨解囊。 系啊，系啱啊。咁啊，今日咧就收下流程嘅星期三啦吓，听首歌先。其实上个星期咧就已经有听众咧就问，喂，你可唔可以播下呢首歌啊？咁我今日终于谂到一个理由咧去播呢一首歌啦。 Thank you. 優しい気持ちになる目覚めて初めて気づく新しい光に世界中の誰よりきっと胸に響く鼓動をずっと抱きしめていたい季節を超えていつでも 1992年啦，中山美穗嘅《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爱你》。咁啊，呢排就因为佢嘅离开啦，咁啊，大家好多人都攞翻呢首歌出嚟听啦。咁啊，除咗因为呢个原因之外咧，咁啊，点解突然之间想播呢一首歌咧？咁话说啊，小弟啊，早几日咧就失惊无神咧，同阿馒头妈咧就踩咗入去信和。 哦， 因为呢个地方咧，我其实好耐好耐冇去过噶啦。咁啊，第一就即系比较少过海啦。第二就系咩咧？其实我一日行去嗰阵，我有少少忐忑嘅。 系系， 即系我觉得我去咗入侵咗人哋嘅世界啊！因为喺我眼前，我相信成个信和除咗嗰啲老板之外咧，我同阿馒头，唔好讲馒头妈啦吓，我嘅年纪可能系最大，即系我眼前都全部都系嗰啲十零岁啊， 哦、 即系。最大都可能一哥呢啲款啊，阿波盛嗰啲样啊，阿奔神啊嗰啲样嚟嘅。咁我突然之间去，啊，点解好似有啲格格不入咁样样？ 但系你系有目的地进入定系点咧？ 其实就咁嘅，即系你好似临近圣诞啦，咁要搵啲礼物嘅。咁我去边度搵礼物好咧？咁嗰阵时我啱啱喺九龙区，啊，不如就去信和行下啦。 系系。 咁我都系想买啲公仔俾啲小朋友嘅。咁、哦、我第一样一落到去咧，其实我攞地牢先嘅。咁地牢就我就即刻心入边即刻响起头先呢一首歌，因为我记得当年咧。我其中喺信和嘅一件戰利品咧，就係、是、買到中山美穗嘅細碟之餘咧，同埋我人生啊第一隻，應該係唯一一隻擁有嘅雷射影碟咧， 嗯， 就係、是、情書。 哦， 我係中意到買影好貴，即係我唔記得啦，即係嗰個年代講緊係幾百蚊一隻啦嘅一隻 LD 啊，叫做 L。D 應該係 LD 係、laser disc 係啊，咁我就係喺嗰度買嘅，咁仲要當時由於情書太勁啦，咁啊跟住係要即係、就是、你要 ID 老闆訂俾你啊，咁但係嗰個好靚嘅，黑膠碟咁大張嘅一張雷射碟嘅畫面，咁我就喺信和嗰度立翻嚟嘅，哇！所以好有畫面，即係啊，即刻諗起今晚咧就要播下呢個中山美穗啦嚇、 我都有喺信和買過書嘅。 我借 咩书啊？ 我老婆问我买唔买嘛，买俾一个得啦，嗰啲书 咁都有买嘅，咁系 嗰度有嗰啲书卖噶， 梗系有啦， 喺角落头嘅 碟都有，而家冇啦。 唔系咁，佢有啲系真系女明星都有嘅，咁、 都系咁样咧。嗰度入边嘅特色就系因为有好多航空版嘅。写真集，即系应该日本杂志，日本杂志就当然包括咗写真集啦，写真集未必一定系一哥中意嗰啲款啦、有啲就系有水着啊嗰啲，咁嗰阵时譬如好多，即系譬如中山美穗或者工藤静香，其实嗰个年代都会出写真集，咁影到靓靓咁样样啦，咁嗰啲通常嗱，你当然可以去日本百货公司买啦，咁但系个价钱咧可能就会比上个贵啲， 同埋喺呢个地方咧偶然可以搵到签名版嘅， 吓、即系真系肯定系佢签， 咁真系唔知，但系你偶然真系见。到一兩本嘅簽名版，你會覺得喂， 你講個寫真啊？ 咁唔使我講印證摺嘅， 即係講個作者啊。 咁可以買 個作者， 我可以買漫畫書都得嘅。但真係有見過有一兩間係會有，即係標明係某某女明星嘅一啲簽名版本。咁你呢啲就喺一啲大嘅百貨公司就比較難揾到嘅咯，係佢哋唔知點樣喺日本嗰邊訂購翻嚟先至會揾到咯。 係嗱，我個人認為咧，呢個商場咧的而且確係香港潮流嘅集中地嚟嘅，即係。我曾經一路擔心行落去之前咧，哇！咦，仲係唔係嘅咧？咁結果我嗰日咧去係非常之多人嘅，即係淨好似行花市咁樣樣啊！即係間間鋪頭都逼滿人，即係買公仔嘅係好多，唱片鋪都仲有好多人嘅。咁一間再講唱片鋪啊，咁另外買嗰啲手板公仔啊，買啲譬如韓流明星嘅精品啊，咩日曆啊、相啊又有啦。咁啊，當然買手遊嘅又大量啦，即係我以前都喺嗰度買唔少 game 啦。咁啊，漫畫書又有啦，買模型嘅又有啦。其實咧。真係嘅，即係年輕人啦，或者你對於呢啲咁嘅潮流嘢，有但凡有一飯半飯興趣咧，基本上喺呢個商場咧，你都可以揾到曬。而家都仲係嘅，同埋咧，你真係睇到而家興乜嘢咯。 哦，係。 因為咧，其實嗱，老實講，即係大家都係一啲精明嘅商人， 譬如近排兴紧咩宜家娃嗰啲咧，你见到十间有七间都系挂晒啲宜家娃仔喺度噶啦。咁呢个系一个几好嘅指标，或者一个机会你 话俾你知 hit 紧咩嘛？ 系 hit 紧啲乜嘢咯？系啊， 系啊。我对上唔系，其实我人生去得最密集嘅嗰个阶段咧，应该系大学去到出嚟做嘢嗰头嗰四五年，即系虽知道头嗰。做嘢嗰四年咧，又唔使即系养小朋友啊，唔使养妻活儿咧，咁啊觉得忽然之间有五位数嘅收入，即系比起以前嘅零用钱，好似多咗好多噶嘛。 所以你投资晒啲写真集咯。 所以咧，我觉得好多玩具嘅啊，嗰阵时就唔系买写真集啦，嗰阵时系买好多嘅 figure， 因为虽知好多嘅玩具商咧，其实佢哋好精明噶，即系例如我细个嘅时候系睇数码暴龙，佢哋就特登抠呢一班睇数码暴龙嘅人大嘅时候。又未大到要养妻活儿，啱啱廿零岁嘅时候咧，即系十零年左右咧，就会推出一系列嘅再版，或者复刻版。咁然后我记得嗰阵时咧，可能喺嗰度咧有好几间咧系专门做订货嘅。咁我哋就要每日咧，可能前一晚或者长期要follow 住佢哋嘅一啲社交平台专页，就睇几时出边个嘅订货。咁然后就要第二日咧放工嘅时候就即刻扑去嗰边咧，就系同佢讲话落订噶啦。咁你当嗰啲 figure， 可能你当1000蚊，你就俾200蚊订。咁你同埋订咗之后咧，其实大家成日以为订完系咪平啲？其实订完唔一定平啲噶。 系，只不过你攞到件货， 纯粹系啦，确保你系攞到件货嘅啫。咁嗰阵时差唔多真系大大细细喺嗰度订咗廿几件 figure 噶啦，连埋啲 friend， 因为有个 friend 同我一齐系。大家都係好中意呢套卡通片噶嘛，咁我見到就 send 俾佢，佢見到就 send 俾我哋，咁原來後尾就係可能佢幫我訂埋，我幫佢訂埋，所以嗰陣時我記得我人生最瘋狂嘅時候咧，有呢個商場嘅玩具鋪嘅訂單咧，我係有十幾張訂單係未拎貨噶， 大户啊！ 有時啲單，尤其是你知我中意換袋啦，咁嗰啲袋咧有時，咦點解呢度有一張單嘅？或者去到你收到 SMS 通知要去拎貨嘅時候，就會死啦！我張單抌咗去邊咧？咁就去揾先至。可以拎到貨，如果唔係嘅話咧，如果冇訂單嘅話咧，你就等到佢派曬有訂單嘅貨，睇佢有冇剩，佢先至可以對翻 number， 揾翻你個訂單先俾到你咯。 但係你哋都係去信和買嘢，你有冇經歷過一個年代去信和唔係買嘢，係訂度假屋嘅？ 哦，有 系啦，佢系啦，啲同学仔就去嗰度订嘅。 冇当同学仔啦。 咩？我同学仔嗰度，你唔系同学仔咩？ 喂，你系咩年代啊？ 中学嘅年代咯，即系我生唔会生长，所以去到长洲 先 至订噶嘛。咁啲同学仔就教我同啲同学仔就去信和嗰度就订定先咁样样咯。 系。呢一個咧就係我嗰日發現啦，我唔知係咪因為我行得比較即係粗疏，所以我冇留意到啦。我係發現冇咗呢啲鋪頭啊！嗱，因為其實咧你好易認嘅啫嘛，嗰啲我記得應該係喺唔知一二樓佢中間嗰啲嘅嗰幾條坑嗰度，其中一兩間咁佢會擺咗嗰啲咩海景套房啊、南丫島啊、長洲啊、愉景灣啊咁嗰啲咧，以前係好比較多嘅。但系而家咧，我嗰日去真系发现好似冇咗。嗱、如果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知道，话翻俾我知，原来仲有嘅，唔知搬咗边一层嘅，咁嚟话翻俾我知。但系以前咧的而且确咧，因为香港咧就即系离开咗长洲之外咧，其实有两个地方咧就系主要去订呢度间屋嘅，一个就系顺记啦。另一個咧就係我上個星期出嗰條題目啊，國都商場啊，北角嘅。不過國都商場咧就係我哋呢班香港同學仔咧，去出發去長洲啊、南丫島之前咧就去，喂有冇靚房？計平啲，幾多人住啊？两个啫，老虎都话两个， 你同学仔得两个， 但明明有五个人去噶啦，已经得两个人住嘅啫，咁样嘅，其实廿几人咧就喺入边瞓，咁啊，当时系有呢啲铺头嘅，但我嗰日去顺记就见唔到咯。 啊，人生真系好耐冇去长洲度假屋居住， 唔系呢个 grade 啦嘛， 唔系，但系有 而家都五星级， 唔系五位数字收入 啲怀念，但系去到人生后期咧，即系早期呢个都系叫做去度假屋，我就通常系入到长洲先至去 book 度假屋嘅，即系行到你知一落码头就有一堆行喺度，然后问系咪要房啊成，咁通常我哋就会。即係成班麻甩佬就會，求其啦，有位就去住咁樣啦。咁但係咧有幾次咧，我發現係有啲咧，佢哋某啲機構咧，或者可能大公司或者政府機構咧，或者嗰啲俱樂部或者即可能一啲公務員嘅工會嚟嘅，即唔係啦。咁就會有一啲咧，佢哋你入咗會嘅時候咧，就可以抽籤即係住度假屋㗎。 系啦，咁我有两三次，所以我估应该系啲工会搞嘅。咁、哦、有啲 friend 可能佢屋企人系做即系类似大公司啊，或者又系一啲工会入边。咁佢就话：喂，我阿爸啱啱抽到，有冇兴趣一齐去度假屋啊？咁咧，但系咧就有啲唔同嘅，嗰两次都。因为咧，通常呢啲工会嘅度假屋咧，佢就唔喺最近码头边个堆嘅，系要走到上长洲嘅山上面嘅， 即系咩型嗰啲咁样啊？ 我唔记得叫咩名啦，总之就系我由长洲可能下边士多买齐嗰啲烧烤嘢食啊、啤酒汽水嘅时候咧，就起码要行九个字至一个钟，去到山顶，系啦。咁如果你迟入嚟嘅话咧，麻烦你最好 join 定一两个嘅人一齐揾翻条路，你仲要以前冇嗰啲咩 Google Map 啊，成咁你就要凭住我哋话嗱，记住第三。个路口转弯系啦，见到指示牌咧，左边嗰度再转上嚟，咁先至揾到嗰间屋喺边咯。咁就我系人生通常喺长洲居住就系用呢个方法。 咁但系佢啲屋会唔会个质素好啲咧？吓， 一啲啲，有啲就真系同度假屋冇分别嘅，有一间就真系三层楼咁高嘅， 哇，系英式建筑咁， 系啦，英式建筑。咁当然佢真系好。即係比較偏僻少少，我用偏僻呢隻字啦。咁所以佢哋我哋如果你要買齊嘢，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唔會有機會落翻去下邊市中，我稱之為市中心嗰度去再呢、這個補充物資咁樣咯。 係啊，今時因為大家都。唔系玩呢个路数咯，我哋以前咧入边有张麻雀台就得噶啦嘛。你去度假屋叫咩？ 我去度假屋 温书，我真系密斯系嘅， 做啲健康嘅活动啊。 喂，同埋咧，我 麻雀系送噶嘛，唉、哎，送俾你哋啊。 同埋最后即系讲埋咧，信我嘅。其中一個感慨位咧，就係、是、當年咧，除咗話落去睇下啲咩公仔 hit 啊、咩漫畫書 hit 之外咧，其實咧我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落去信和聽歌啊。咁、因為嗰個全盛時期啊，嗰度我估啊，起碼一等入邊有廿間唱片鋪，即係廿間 CD 鋪。咁你行入去，你睇下嗰陣時啲人焚緊咩歌，你大概知道條街 hit 緊啲咩嘅，或者最 hit 係咩嘅。咁尤其是譬如四大天王啊、Beyond 草蜢嗰個年代咧，你真係～入面咧系直情系唔想走嘅，咁而嗰啲老板真系好劲噶嘛，佢劲过 DJ， 佢知道啊边啲歌可以吸引到啲人买碟啊，同埋咩歌 hit 嘅，唉咁但系我嗰日行落去我就发现，唉冇咗呢种声音啊，即系冇咗啲逢机逢广东歌 hit 歌嘅声音，系令我有少少觉得唉争咁啲咁样样咯。好啦，讲咁多先啦，一阵翻嚟咧有高汉文前辈拉屎一集嘅访问咧，一阵再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发表主动调查报告，指政府提供办理有关先人离世的公共服务手续繁琐，电子化工作仍然有改善空间。公署建议适度简化手续，并设立跨部门一站式专题网站，增加电子申请程序。殡仪业商会理事长郑志杰话：，现时办理流程中，部分服务已经电子化，但大部分手续并非即时审批，亦有市民在等待审批结果之后才知道有遗漏，需要补交文件。如果能够同时提升部门的审批效率，让家属即时知道结果，并以电子文件取代实体证书，相信可以悭更多时间。一间殡仪社企创办人伍桂伦认为，如果各部门之间能够加强协作，简化流程会更好。例如医院签发的死亡文件，可以直接传送去到入境处死亡登记处。大律师公会一连三日访京行程最后一日，先后拜访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大律师公会和司法部副部长赵昌华会面，讨论到司法部与中国政法大学在北京首次举办的全国涉外仲裁人才培训班。大律师公会派出三个大律师或资深大律师担任导师。在会上亦都提及粤港澳大湾区执业考试落实情况，又讨论推进港资港法港仲裁。至于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志晴的会面，就讨论到加强合作的可能性。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坚持独立自主，保持团结合作， 具有全球影響和戰略意義，明年將迎來中印建交75周年，雙方要落實好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保持高層交往勢頭，培育政治互信，逐步恢復機制性對話和經貿文化等領域交流合作，推動兩國關係重回穩定發展軌道。多瓦爾說，印中時隔5年重啟兩國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是落實兩國領導人共識的重要行動，對於推動雙邊關係向前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印方願同中方加強戰略溝通，拓展互利合作，為兩國關係發展注入新動力。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朝早，市区最低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同普遍寒冷。周末期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下周初至到圣诞节早晚仍然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3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清洁龙阿德，保持香港清洁，揸车的你都得。揸车嗰阵唔好礼手掉垃圾出马路，中间分隔栏同红绿灯位，以免垃圾堆积，影响卫生同道路安全。咁做仲系违法噶，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6个月。睇到有人抌垃圾出车外，可以打1823投诉，或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页下载表格举报。 CIBS 人人广播， 非凡女运动员、 视障运动员陈凤薇。 有一次有个失明朋友同我讲话，失明都可以跑步，匪夷所思。那个朋友同我讲话，喂，你可以叫埋你老公一起，佢当领跑员，你做运动员啦。居然讲话定系凭一条手绳嚟跑步，点知我哋两公婆都爱上咗跑步。 更多女运动员突破身体障碍的励志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凡女运动员》，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热气湿热，尖寒尖冻，口淡淡，骨火。 民间中医俗语多，拆解释宜，免出错。 湿热骨火点解呢？ 感受咗湿热嘅邪气，周身骨痛啦，就好似咧我哋啲筋骨俾啲火咧烧紧嗰种感觉，所以咪叫骨火咯。 逢星期二，崔兆汉博士会拆解不同嘅中医俗语，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瑞文啊，我哋上一集解释咗点解新界特别冻嘅。 你今次好好记性喎，世健。 但系咧，唔知点解我而家身处广播度都觉得阴阴凉啊。 证明你真系孱仔强，底子差咯。今个星期揾嚟咗天文台嘅团队，讲下老友记要点样喺低温天气保暖，我谂都好啱你听噶啦。 由渔护署全力策动，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第三集会带大家去拣翻条元朗乌头。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他是香港资深舞台剧演员，曾经攞过最佳舞台剧男演员奖，几乎咩类型的剧目他都演过。我们有时仲会在电视、电影甚至广告见到他添。手下留情，热烈欢迎好戏之人高汉文。 配音又 配音好玩，绝对好玩，同埋甚至我觉得系帮到我做戏添嘅。 点解咧？ 因为有一样好得意就系你配音咧，你系做人哋做咗嘅嘢。 哦， 你明唔明我讲？ 我即系睇嗰个人嘅演出，然后你真系你把声上去啫。 系啦，所以 而佢演咗噶啦嘛。 所以你如果你觉得要配音好咧，就系、是、你首先你要了解嗰个演员做咗啲乜嘢咯。 哦， 吓，同埋佢点样做紧咯。 嗯。 哇，咁但係普遍嚟，我自己少少皮毛嘅經驗啦。而家配音之前可能都未必會俾你噶，俾定個劇本你。咁好啦，或者早兩個鐘頭俾你，咁你又去睇啦。其實佢跳住嚟配噶嘛。好啦，第一版， 你唔知道 第五句又話高哦好，跟住第十頁第三句，哎呢度再開始啦。其實你唔知道做緊乜噶喎。 係㗎，所以以前有個前輩領班，佢配譬如一套電影咁啦，即係譬如而家一套電影五本嘢咁啦。咁你配完一二三四五之后，好，我哋翻转头配翻第一本，因为第一本你系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嘅，咁所以 试过 系啊，所以你二三四之后，哦，你开始入到个角色啦，你知道做紧咩啦，咁然后再配翻第一本咧，咁嗰个第一本就、 哦、就连翻戏先啦， 啱啦， 哦，我都试过系咁，系我都记得，但系你哋有机会再睇得晒成个角色嘅， 你讲配嘅过程 系。 咁你配晒你咪知道啲角色 因为通常都系跳嚟跳开，跳嚟跳开。咁其实你喺嗰个电光火石 之间，而家少啲嘅，而家好少话你咁讲啦。即系因为一套戏里面佢都系纯配嘅， 嗯。 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净系配你有嘅部分咯，你唔知其他 冇错啦， 剧情系乜嘢咯， 系 啊。咁有时都会难啲嘅， 嗯。 咁但系你配得多，其实你都大概会知道嗰个情况系乜嘢。 唔系，亦都唔系菲利普每一个人入嚟嘅时候都俾你睇一次噶嘛，即系嗰个时间。 冇噶啦， 系咯。 但你仍然觉得可以喺当中吸收到一啲嘢嘅， 吸收到噶。即系有时你会因为你自己要讲嗰啲对白嘅时候，但系本身嗰个演员已经做咗啦嘛，佢已经有用咗佢嗰个方法去做。嗯，咁你唔可能用你自己嘅方法去讲嗰啲对白，你一定要用翻佢嗰个方法。 系 咁间接嚟讲，你咪学咗一个新嘢咯。 嗯， 哦，原来呢一句嘢可以咁讲嘅。 嗯， 哦， 咁亦都开阔咗自己以后点样去处理角色，用啲唔同嘅方法，就唔会来去你都系做嗰啲嘢咯。 嗯，哦， 所以对我嚟讲，我觉得有帮助。 系咁啊，所以你一路都即系双线发展啦。 对，系噶系噶， 近呢几年又唔止添啦，几条线翻先啦， 系咯，有时间又可以拍剧啊。 吓，喂，好啦，嗱，咁啊，讲多少少啊，好咗拍电视剧啦。 嗯， 因为你系比较后期，即系或者应该咁讲，你系比较后先至开始向外边嘅世界发展噶嘛。你一路都系话剧团咗 N 咁多年， 嗯， 好间唔中先有性本善啊，即系嗰啲啦， 狮子山下嗰啲啦，吓。 系，但系好彩都叫早嘅，我。性本善都九一年开始拍啊嘛，即系我都系喺九一年做咗几年啦， 系、 即系有机会接触嗰阵时都觉得好有趣， 嗯， 同埋后屘又有我哋将我哋嗰啲舞台剧拍咗做电影啦， 嗯， 即系嗰个亦都系 会问翻你啦，可能会吓， 系有，譬如春天揾翻我啦，人间有情揾翻我，虽然我进步做咗，唔系做嗰个革命烈士啦，做咗个男主角啦， 系系。 其实当年我都好想做个男主角，舞台剧版嗰阵时，啊， 终于喺电影当中可以实现到啦。 实咗九年后，九年后我做到，因为嗰阵时个舞台剧个导演唔想我拣嗰个做嘅，佢就想我做另外一个，但我又唔系都唔肯拣嗰个 audition。 哦， 咁所以后面就去咗另外嗰个角色， 系， 但都好玩嘅嗰阵时，觉得好好玩。 系，咁啊做一个幕前嘅演员。你又觉得好唔好玩呢？对你嚟讲， 梗系好玩啦！唔系我点可以玩三十几年？ 唔系即系幕前，即系我讲电视机啊、电影嗰啲演员， 都系因为都系演戏啫嘛。 嗯， 啊，对我嚟讲，我最开始分到点样为之做舞台剧同埋做电影唔同嘅地方，就系嗰阵时拍翻《爱情观自在》。 嗯， 系啦，咁嗰阵时就系、是、又系做翻嗰个角色。咁当时系导演系赵崇基， 嗯， 啊，咁佢系比较真系想拍翻个电影咁重啲嘅，咁因为我好多时嗰阵时你话我哋春天啊或者咩都系比较近舞台啲咁嘅感觉，咁所以到拍我情观嗰阵时系赵崇基会执我哋一啲好细嘅嘢，就尽量唔好做得咁舞台啦。咁但系嗰阵时拍都顺利嘅，开头都拍得顺利，因为我同阿灿都比较合作得耐啦，咁啲默契好。直到有一个镜头，其实好简单，就系、是、我系嗰个和尚啦，见到佢哋嗰两个女朋友咁喺山下面上嚟，个镜头就系影住我入镜望到，然后就一个闭啦咁样嘅，就唔讲出嚟嘅表情啫，咁就走噶啦。我系之前嗰啲同阿灿嗰啲，好多时一 take。就 OK， 嗯， 那个 shot 我 take 咗五 take， 系， 佢都话唔得。 系 杜英话做得太多，可唔可以再少啲？ 哦， 跟住我吓、啊，我即系我心谂，我已经喺舞台度，我减咗好多噶咯，咁都唔得。OK， 我再嚟，咁我就入镜望走。 嗯。 perfect， 即系冇戏嘅，喺你嘅生活中觉得系冇戏嘅， 冇做嘢咯。 哦， 但系佢觉得，因为可能系个镜头其实已经交代咗，因为我后屘我睇翻片嗰时候，哦，佢系咁样 cut， 因为我入镜望，跟住佢就 cut 去两个女人上嚟， 哦 ，POV 望到佢两个上 來，系， 跟住就 已经你转身了， 我再转翻入翻我，跟住我就就转身走， 哦。 咁佢就覺得，哎，咁就 就好過要力，即係佢冇佢嘅表情。 其實我就係入，即係通常我哋舞台做就會做曬所有嘢嘅，即係入鏡望到，跟住 情緒變化， 即係有個唉咁樣就走。咁喺電影就多咯。咁我嗰陣時就哦，我知啦，我知道電影應該點啊。因為好多時好多嘢係鏡頭做，就唔需要我哋再做咯。 有人問我就會講。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只放大来。做大娱乐家，那年十八，无校舞会，站着如流落。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住那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偷过，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难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算病太多。你当我是否 叫你唔好咁大声啊，讲嘢。因为咧，我哋访问阿苏玉华嗰阵咧，阿苏话咧，佢最初拍电视嘅时候咧，啲人同佢讲：，喂，唔使讲咁大声噶，你细声啲得。因为喺舞台你要比较有中气咁去 present 啊 嘛。 系啊，呢样又冇人叫我，你可唔可以细声啲？冇嘅。但系我自己知系可以越嚟越细声嘅。 阿高 Sir 好醒啊！佢喺呢度讲嘢，佢一路咧，佢可能知道呢个访问好长嘅，佢一路 悭啲气啊嘛， 留翻，但系佢好用，把声用得好啱啱好啊！ 你用咪噶嘛你？我想乜咁大声？ 哇！真系讲咁耐咧，我即系头先阿高 Sir 咧，原来提起咗一件事，我系完全唔记得咗，真系唔好意思啊，高 Sir。就是原來我曾經係爭啲同你合作到啦，只不過因為你冇期，咁我哋就即係緣慳一面就錯過咗呢個機會。反而我哋喺港台呢一度咧，第一次傾偈傾咁長時間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就咧， 同你排戲應該幾開心，你咪嗰啲開開心心咧，因為你有講嘛 play 啊嘛， 係啊係啊， 你平時排戲啊咪都係嗰啲喺個度喺呢個劇情入邊都係搞下笑啊，搞下 get 嗰啲人嚟噶。 我又唔係完全係咁嘅，而家年紀大咗咧，可能好多嘢睇法咧就容易過啲嘅。 即係以前係好認真， 以前我係。我系严肃啲啦，甚至有时可能排唔到嗰样嘢，我会发脾气噶。 哦，唔好玩啦，咁嗰啲。 我又唔会闹人嘅。 哦， 但系我试过有时自己硬系去唔到嗰样嘢咧，我可能自己会冚头埋墙。 咁严重噶？ 会噶。 可能呢个系对自己要求。 有时可能一嘢就除咗件衫掟落地啊，咁都会有。 但你又唔系针对人嘅， 我唔系针对人嘅，唔系针。我系发懵，即系自己发懵症。 系。 咁其他人有咩反应咧？喺呢个位。 跟住望到你，咁点啫？哇！你啊，即系你啊主角，你劈你咁样劈衫，咁即系大家休息咯， 帮你执翻咯，系咪？ 冇嘢嘅，冇嘢嘅， 系 啊。咁但系而家唔同咗啦，个心态都系啦。同埋因为以前就我系细啊嘛，啊咁而家我系大噶啦，咁就要照顾啲细噶啦。 咁啊系，做个坏榜样又唔系几好嘅， 梗系唔好啦。 系，但系你而家都仍然仲系话剧团嘅成员。好啦，咁我又即系次次訪問美好都系講呢樣嘢。你揾緊乜嘢啊？ 揾緊錢咯。 我知道，你又 因為咧，因為開始咧，即係涉獵其他唔同嘅範疇嘅時候咧，咁個名咧就越嚟越多人認識啦。咁所以咧就係向錢出發 啦。 係啦， 都係嘅。但係嗰、那個應該唔係我最想要嘅嘢。其實我都好老土咁，我都係揾緊生命嘅意義咯。在我自己的人生里面都在找緊，是啦，我一路排咁多戏，我做咁多人，即系咁多角色啦，我进入咗咁多人嘅生命，究竟即系我哋嚟到呢个世界，其实系为咩嘅咧？咁然后呢个世界呢、這个社会又有咁多嘢发生，同埋点解会咁样发生咧？即系我都系喺度，其实每日都喺度谂紧呢啲嘢， 系，但未有答案。 系， 或者间唔中嗰啲答案 系嘅，有时会谂到啲嘅，咁系咯，即系个世界就系咁噶啦。你有一啲咁嘅人嘅时候，嗰样嘢就嗰样嘢就会咁样发生咯。 嗯， 同埋嗰样嘢系好奇怪，因为都做咗咁多年人啦，即系你发觉好多嘢系其实真系会翻转头嘅。 嗯， 即系行下行下，嗰啲人又系咁嚟翻，然后甚至有时会话俾你，咁系行唔通嘅。点解你又行翻咁远？ 你自己会唔会都系咁样嘅？即系曾经撞过板，系啦，之后即系一不停轮回啊，都系去翻嗰啲位 置。又未至于嘅。嗱，你话轮回都系嘅。咁我38年都系不停咁样喺度排戏。 嗯。 咁、那个戏每个戏都系一个轮回嚟嘅。咁但系每个轮回可能有啲新嘅嘢俾我自己揾到，咁、然后我又会諗到另一个办法去继续下一个轮回咁咯。 嗯， 讲开轮回系唔知点解我系越嚟越觉得系有轮回呢样嘢， 即系无限 loop 系咯，奇怪。 嗯， 但系你个初心有冇改变啊？你觉得即系你而家谂翻起你当日嗰、那个 搵工啊， 搵钱， 唔系即系其实你其实低温你都唔系为搵钱噶，你份银行工得800几蚊人工啫嘛，但系你个目的系啦，仲要俾阿妈捉走、啊。 哎呀， 系啊， 我目的都系想做一只小绵羊嘅啫。 哦，就是反住嗰件体育衫。 我有机会企喺个台度，我已经好开心。 系啦，你即系你会谂唔谂会谂翻起嗰个年 小绵羊， 即系远东年代嘅。 哦，远东年代会 系啊， 但系都系差唔多嘅自己嚟嘅，系咪啊？ 而家可能会个人会再清晰啲，即系每排一个戏，我知道我自己想做啲咩。以前可能都只系想好 enjoy 嗰个过程，尤其是以前业余咧，因为以前业余就你冇乜时间排啊嘛。都系放咗工去排，咁系一班人好开心咁一齐做一样嘢，然后可以做成半年， 嗯， 大家半年里面都系同一个 project 喺度做嗰样嘢，会好开心嘅，即系嗰班系即系又唔系亲人，甚至唔系朋友， 但系志同道合， 但系志同道合聚埋一齐、 嗯， 然后慢慢变成朋友， 嗯 即系嗰个过程系好有趣嘅， 嗯， 同埋会令你好唔舍得， 嗯， 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喺远东做完一个full length 嘅戏，真係第一次排咗半年有多㗎啦。咁然后演出咗2场啫。咁因为嗰陣时我都仲返银行工嘛。 咁我放食饭嘅时候，我又经过呢个大会堂剧院，我企咗喺个后台门口度，无啦啦就喊咯，即系嗰半年就咁就完咗咯、哦。你会觉得唔同而家啦，而家系完咗个戏又下一个，完咗个戏又下一个。嗰阵时系系、哦、你会觉得 好珍惜啊嗰样嘢系嘛？ 即系嗰半年系过得即系好有味道嘅一样嘢，咁又完咗啦，又要追求下一个咯。 即系对于一个可能系打银行工嘅一个小伙子嚟讲，喺远东俾到你嘅嗰种生活咧，其实系一个好不平凡嘅一件事嚟嘅。虽然可能嗰个剧唔系话一啲什么惊天地泣鬼神嘅大剧本，大家做完之后唔一定系会拥有有名有利，又或者系世人景仰，但系嗰个过程就真系同你选择嘅嗰个银行生活好唔一样咯。 系啊，你会觉得嗰个排练过程先就系生活咯。是我自己好好想要嘅一种生活模式啦，可以话。 嗯，唔容易㗎，即係由香港。 我觉得呢个眼泪好值得。同埋我话都俾你听，你真係鍾意囉。 嗯 嗯，同香港有几多人係可以每一日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不断过下另一啲人嘅人生啊。 係 靠呢样嘢嚟生活添，仲可以。几特别㗎，係咪？ 所以我有好多朋友，尤其是以前一起喺远东搞话剧嗰啲，都成日都话，哇，你真係好彩。 嗯， 即系有几多个人可以，即系一世人就系用你最中意嗰个兴趣去做职业，你又可以好 enjoy 嗰啲 moment， 然后你又可以唔愁生活， 仲要攞奖添，即系贯穿咗嘅人生。我觉得系，即系高低起跌，你全部都经历过。 系啊，同埋我仲可以不断去演进啊嘛，嗰样嘢，即系唔系停咗喺一个位度。我唔知有啲我有啲以前啲同學咁，佢哋都會覺得即係你做嚟做去都係咁咯。雖然佢哋都唔未至於話厭佢哋嗰個工作，但係即係佢哋會覺得就係工作咯，即係唔會享受嘅。係、 嗯、而演員就可以不斷咁樣進化、演變啊、轉心啊， 係啊， 即係不斷可以又有新嘅玩法啊，即係一路都可以繼續玩落去噶嘛。 冇錯，我啲同學好多都退咗休啦。但我仲未退休，同埋我都仲好想继续进步咯。 哇，高 Sir 真系树立咗个榜样俾我哋去学习啊！ 其实好玩嘅嘢都可以不停轮回哦。 系噶， 系啊，几好。 多谢高汉文前辈， 系 啊，因为咧佢俾咗好多启发我哋啊，即系嗰种追求啊。 下个戏你想拍咩？ 嗰个 play 嘅嗰个概念咧，唔单止系喺你嘅工作上面啊，你嘅爱好上面，同埋呢件 T 上面，我仍然念念不忘你嗰只老鼠。 老鼠系啊，我哋即系头先我哋喺咪后有机会可以讲下，譬如有阵时点样去睇一场戏啊，或者喺演员啊，或者导演、编剧嘅角度又点样睇？其实呢啲交流咧，我觉得好珍贵，因为大家喺唔同嘅岗位度，可能我哋都系做紧一啲，就算电台都好啦。我哋都系想带一啲嘢俾观众、听众、台下嘅观众、电视啊、电影前面嘅观众，我哋都系制作紧一个 product， 大家系用紧唔同嘅方法、角度、 平台 去做嗰件事。而呢件事就系好有趣，因为日日都可以，你觉得系轮回又得，但系其实日日都可以唔同。 我嚟紧会拍《狮子山下》，都系讲电台噶。 哦，系咩？ 系啊， 要唔要演员啊 ？DJ 啊， 要唔要演员啊？ 我唔系做 DJ， 你做咩咧？ 你做台长， 系做一个后生嘅时候好有理想嘅一个树木专家， 系 系，但系后屘系因为受咗伤就走咗去揸的士。 哦， 咁所以 就听电台啦，揸的士。 系我老婆好中意听电台。 哦， 我其实嗰阵时后生都听电台嘅，而仲系因为电台节目所以识到我老婆又结婚咁样。 哦，咦，几完整喎、啊、呢、這个角色都 吓。系喎，咁话听中意听边个节目啊？ 郑子成嗰个叫 咩？哎呀，听子成，听手下留情， 真系冇咩事啊！真系听， 因为佢要音乐节目啊。 不过司机大佬系唔系嘅？唔 会嘅，司机大佬听手下留情嘅。 啱，好意思讲 错嘅。中意听子成嘅朋友，欢迎过嚟听下噶吓。 系啦， 多谢。 我叫阿子成都嚟听下。 喂，多谢高 Sir。 咁 我哋期待喺唔同嘅平台可以见到面啦，亦都希望有机会再合作啊。 好啊， 上次唔成功。总有机会嘅， 机会总有机会。 多谢高汉文前辈， 多谢晒。 哇，讲咗两个半钟，佢水都未饮过， 好劲， 可以系专业嘅演员啦。多谢你啊， 真系唔 觉，系真系唔觉啊。多谢你啊，好，迟啲见，拜拜。 几多足印重大，你我这一生中。 总想想个明白，每次我都很痛苦，生命你是如何开始，我可有选择，生命你在何时了断，那可以推测，若这生命在等，想你明白，哪里有真把握，生命已是重重错误，错中作选择，坚强信念无从说服，我想你手紧握，若这生命在等，就会一生变空白，若这生命在等，任那光阴。 哇，真是好开心，可以识到高海文前辈啦，咁啊，即系估都估唔到喺访问冇几耐之后，我识埋佢太太同合作过添啊，咁啊，即系好。尊重同埋敬仰呢啲嘅舞台劇演員，仲要做咗咁多年啊！非常之多謝高 Sir， 一個我覺得好好笑亦都好有內涵嘅訪問啦。轉頭翻嚟再講。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系郑国树。最近呢个听众文萧叔叔咧，佢成日听到人讲一个 expression 咧，就唔知点样用嘅。佢大概知道个意思系点解。佢话咧就系乜乜乜 is more of a 乜嘢 than 乜嘢 ，M O R E more 更多个 more 啦 ，more 跟住后面配咗一个字嘅就系 of more of。譬如 is more of a morning person than a night person， 即系佢系 it's more accurate to describe somebody as。A morning person than a night person， 即系大概系咁样形容佢咧，好似比较准确啲，或者咧佢系相对地咧系似呢样嘢多过嗰样嘢，就会用 more of a。例如头先嗰句 ，he's more of a morning person， 即系咧佢咧都系一个早上起身嘅人嚟嘅，系一个惯咗早起床嘅一个人嚟嘅。应该如果咁样讲咧，就会比较适合啲。又例如你可以话呢间餐厅或者呢间。可以买嘢饮，可以买嘢食嘅地方咧，系似一间酒吧多过似一间餐厅。我觉得，咁你可以点讲咧？就又可以用呢个 expression。It's more of a bar than a restaurant. It's more of a okay. It's more of a bar than a restaurant. Or 譬如 Uncle Sue 系似你个 friend 多过似系你嘅老师咁。Okay? Uncle Sue is more of a friend than a teacher. More of a friend. He's more of a friend.Okay, 后面个 than 乜嘢呢可以有又得冇都得 He's more of a friend than a teacher He's more of a friend to me 你可以咁 He's more of a friend to me 咁呢就係、呢个 expression 嘅用法啦今日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好啦，星期三晚嘅9:09啊，咁啊头先咧，即系高汉文前辈佢讲咗一番，我觉得好语重心长，亦都对我哋好有警醒作用嘅一番嘅说话。佢就话咧，即系佢做咗咁多年舞台剧，点解佢仍然咁留恋舞台咧？因为啊，藉住演绎每一个唔同嘅角色啊，探到生命嘅意义啊。 高 Sir 真系劲啦，我就系得啲虚荣感嘅啫。 唔系，依家几钱咩？ 一话说小弟。咁啱得咁巧啦，咁啊今日坐車翻嚟嘅時候咧，咁啊喺某個地鐵站上車嘅時候咧，忽然有個姨姨即係拍我膊頭，咁我本身戴緊 earphone 聽緊港台噶啦，梗係啦，咁跟住之後個姨姨就同我講嘢，佢話嚇嚇，咁我本身以為係聽眾嚟嘅，因為偶然都會見到聽眾。即係好似啱啱同阿仔去台北嘅時候都遇到聽眾嘅，啊鬧緊仔嘅，即係嗰啲喂唔好喐唔好喐唔好喐，跟住啊 hello， 咁呢位姨姨我本身以為都係聽眾嚟嘅，咁啊呢位姨姨咁啊佢講嘅一句説話，哦原來係一個觀眾嚟嘅，佢話咦你係咪就係起跑線入邊嗰個演員啊？ 哦，潘燦良係咪？ 喂，我覺得你做得好好啊，加油啊！咁樣 佢一定係認錯咗你係強尼定啦， 或者以為我係肥仔咁樣？ 咦，係喎，佢會以為你係肥仔啊？ 應該就唔知啦。 係咁啊，即係做演員，我哋嘅經驗比較少啦，我哋無謂去探討啦。即係做演員揾唔揾到呢個生命當中嘅意義啦。其實我頭先都講嘅嗱，其實即係我哋只係高攀緊阿高 Sir 啦，就話啊，我哋咧其實大家都喺唔同崗位嗰度咧。即係做緊每一日都係有一個表演嘅作品，不過電台就日日清啊，你舞台劇就要排好耐先至可以就公演一次咁樣樣啊。好啦，咁啊，首先問一問啊，新相識啊，伯斯啦，係啊，你喺因咩事又咁唔小心加入電台，同埋你喺電台邊有冇揾到生命嘅意義 咧 嚇？ 你問呢個問題，我係好驚嘅，因為咧我爸爸媽媽咧，我驚佢哋聽緊啦，近乎呢個係告解時段啊。當初咧 係咪想轉一轉音樂俾你？ 當初佢哋知道嘅時候咧，我諗佢哋心入邊係。嬲咗好耐啊！ 哦，系啊，即系佢哋唔知道你系做电台嘅， 佢哋知道以为我玩玩一下，冇谂住毕业之后你唔系走去做律师，你走嚟搞啲咁嘅嘢噶嘛？ 吓、啊，即系你系可以去做律师嘅， 可以嗰时候我已经咧收到一个律师楼嘅 offer 噶啦、啊，去做见习律师噶啦，其实系，跟住咧我冇问过我阿爹娘亲咧、啊，我自己 turn down 咗，拒绝咗呢个 offer。 哇 我亦都冇同佢讲，其实我得到咗一个 offer 一样、哦，一个当年收到一个演员嘅 offer 都听单咗，留喺香港电台啦。朋友你见啦， 我做香港先生又话你知咩？ 如果你要咗，可能今日系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唔系可能要访问我啦，收下头先。 系一个系搵翻到生命嘅意义啊！咪先嗱，点解你咁想做电台咧？当时 因为咧，当时咧，我试过嚟做，同你一样啦，都系 summer intern 嘅时候嚟啦。然之後你試佢會俾啲小 segment 啊，甚至係 trailer 咋宣傳聲帶。你喺個大氣電波你播過之後咧，我覺得好有存在感啊！ 唔係，等先，我擁翻前少少先，因為小弟咧就中六、中七咧已經始係咪讀始字啊？係啊，要做電係啦，要做電台嘅。所以大學一年級咧，有啲朋友遞咗張 form 俾我咧，咁我哦好啊，填一填。咁我就已經係諗住入電台。咁但係你點解會揀電台呢個 intern 咯？ 因為咧當時咧我係讀政治同法律系嘅，咁咧我就貪得意啦，就嚟報公共事務組嘅 summer intern 啊、哦！即係嗰啲自由風、自由風嗰啲啊？ 係啦係啦，自由窿、自由窿嗰啲。 你有冇聽㗎？聽電話嗰啲㗎？ 梗係有啦、 哎！ 請你留底先生，請問你點？称呼系咁样，即系专 有俾人闹过啊？ 梗系有啦， 同入边嗰个人讲，我唔认同。 但系就系呢个岗位啊，训练到我单凭个声线，我就已经知道大概佢想讲乜嘢， 系咪啊？ 呢个我个好特别经验。 呢个有排讲啊！呢、這个我以前俾人倾听电话好叻嘅，你唔好以为嗰啲斯斯文文嗰啲啊， 系啊， 系啊，通常咧嗰啲斯斯文，诶、哎，我好想讲嘅，你俾我讲啊。嗰啲先驚， 一出街，係啊，中曬招啊，當堂。 係咁，跟住咧 跟住咧就咁，我好記得啊，嚟嗰個 interview 咧，係當時嘅我哋稱之為副總監，副總監啦，即係副台長嘅級數啦，個老闆係。跟住就問我，仲記得問我，你點樣睇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跟住我即刻係我亂咁講咗一大堆嘢啦。但係我知道咧，我知道佢哋覺得好特別噶啦。佢最後問咗一個問題，即係點解你讀法律會嚟㗎咁樣？然之後我就答佢話啊，因為其實呢個答案先係真嘅。拆除咗拆存在感之外咧，我覺得咧喺大氣電波入面咧，人與人之間嘅距離係短咗㗎。 哦，等陣先，我再解讀一下呢句説話先。 在大气电波入面， 人与 人 之间 的 距 离 是短 了 的， 很有生命的意义，好有生命的意义。 你即刻滴翻两滴眼泪俾我先啦。 我觉得喺香港电台边，人与人的距离短 了。我想讲系 唔理我哋， 阿基哥 拉翻长啲我哋。 阿基哥就系当年我新闻 intern 嘅时候，第一个有份见我接触到嘅人啊。 哎 呢十多年啦，已經 係、哦，大家都知道係奧巴馬當選嘅年份嚟 嘅，係係。咁佢你就講咗句咁嘅説話， 係啦。 咁當時嘅副總監你就覺得佢因為呢句説話請咗你啦， 係啦。但其實最主要都係因為覺得點解有個人讀法律九唔搭八咁樣就嚟試下啦咁樣，我覺得主要係呢個原因嘅。但係做落之後咧，我發現如果我有任何製作，啲人聽完翻嚟話咧，佢好感動咧，嗰、那個滿足感係無與倫比 啊！咁嚴重啊！ 是啊，有听过一些，尤其是嗰时做啲新闻制作，有人同我讲话听到喊咧，系跟住系翻嚟喊嗰个系晒我嚟噶。 哦，系 啊， 啊，哇！你呢个感性嘅电台节目主持人嚟噶， 我要坐翻埋感性。 各位守下流程嘅听众，你得闲写封信嚟俾阿拔斯听，话你听守下流程听到喊， 系啊， 佢应该会好感动。 跟住我就会喺 on air 就喊翻两句俾你听。 夹公仔系好理性嘅。 你最初系做咩节目先？除咗即系公共事务做嗰啲， 系千禧年代先嘅。 哦， 就系头先阿梁家永啊，阿家永啊，嗰、那个年代开始。 但你开咪嘅？ 梗系冇啦， 我未开咪嘅， 一个靓妹仔，你喺出面听电话先啦。 咁跟住几时正式开咪咧？ 一路咧喺公共事务组都系晏昼节目啊，先由 set 文啦，跟住再到星期六嘅国际新闻时事节目啦。 即系星期咩？ 十万八千里啦， 好中意呢个节目噶，系啊。 跟住又有试过下昼嗰阵时系咪中国点点点啊？ 哦，系啊， 又有 试过， 系啦，试过嗰啲时段先嘅。咁跟住輾轉就已經開始調部門啦。 哦，咁跟住， 但係嗰陣時都係以 intern 身份去。 哦，冇 intern 咗一陣之後咧，跟住就冇要到嗰個傳奇式，冇要到嗰個律師樓嘅 offer 啦。 係。 跟住因為試完就係因為老闆們話，不如你留低啊。 哎呀， 助理編導啊。 嚇！ 咁樣啦，好冇啊，試下啦。咁我係其實我心入邊係流口水噶啦，但我扮冷靜啊嘛。好啊，我哋試下咁。 喂，唔好意思， 呢啲就係分別啦。小弟當年嘅 intern 啊，係要主動行入去周國峰先生個位。請問有冇位可以留俾我啊？ 咁阿國峰同你講咩？ 國峰話：冇 位 先啦。 佢你有冇好聲音先啦？ 佢未轉張凳，未打嗰盞燈嘅。 哎呀，喂，咁但係你又 turn down 呢個律師行嗰個 offer。到到走嚟，当中再经历咗几多次阿爸阿妈叫你真系谂清楚啲啊，女。 佢冇叫我谂清楚，佢哋系嬲咯。 我真系嬲嘅。 我有一个，我真系好怕我爸爸而家听紧 啊。 你听紧嘅嗰啲人，唔好话俾我老豆听啦。 阿妹有听噶嘛？ 爸爸有一日抹紧厨房嘅时候， 系 佢话我都唔明你点解拣呢啲工， 系 你拣呢啲垃圾工。 哎呀， 跟住我忍住嗰泡眼泪翻入房喊。我好记得， 哎呀！ 然之后我又嗰下用你翻呢个字，此志做好呢份工，跟住咧就，但系呢个奇怪点就系啦，你攞几多个奖项，国际性嘅奖项啊？父母亲佢哋都唔明噶，去到边一刹那先觉得 proud of 你咧？ 佢听香港乱流。 差唔多啦，差唔多，差唔多，真系差唔多。 要打上去讲蔬菜组合， 直至我去到蔬菜组合嗰段期间，佢一打开电视机，见到个女。访问阿叶丽仪， 哎呀， 咁佢就觉得佢哇个女又翻工噶，咁啊，系直到我有得出镜嘅时候，佢先至觉得你做咗一番事业出嚟， 哎呀， 但系之前我攞过， 咪几多年先经历咗？ 你谂下，由我入嚟到做香港暖流嗰度都已经。十年啊，差唔多十年啊。 唔系先，你嘅关系有冇呢？因为呢份工而变得恶劣嘅？ 冇。 但系会唔会过时过节？唉，即系譬如通常呢啲说话系点样嚟咧？譬如过时过节，哎阿袁生你又好啦，阿女咁叻啊，读法律啊，哎叻乜鬼啊？即系过时过节，有冇听到呢啲嘢噶？ 唔系过咁又冇，咁都就住嚟。但系咧过时过节就问我哋呢度系港台啊嘛，啲亲戚话。喂，你而家对面街嗰个乜台又翻紧工喎？讲到对面街嗰个名出嚟嘅， 哎呀， 跟住全世界都好似唔知我喺度做紧咩，唔知我翻紧工咁样。 哎呀， 真系去到开电视见到我个样嗰下，好似仿如突然间觉得我有做嘢咁样。 哇、啊，就十年喎、 啊。系啊，中间你有几多即系有就小成就都唔理噶，公屋企系。 系喂，咁但系你自己咧，嗱，即系做电台都唔容易噶嘛。呢度我陪你讲啦，即系你有冇你谂住喂 不如翻翻去即系做翻你嘅老本行啊，或者入即系诸如此类，有冇谂过噶？ 我第一刹那嘅时候咧，我系有考埋我哋叫 PCL 啦嘛，就等自己可以随时，哎呀，香港电台捞唔掂啦，我哋翻去即刻做律师，见习都好。但我发现一踏咗个门入嚟之后咧，其实你就唔会再翻转头噶啦，根本就你唔会再做噶啦，你唔会再。一来都唔适合，二来咧，你唔会再翻去嗰个世界嗰度噶啦。 系咪系噶？ 真系 冇挣扎过， 冇挣扎过。 我真系好少可听一个即系比我年轻啊， 系 即系一哥零计啦，一哥有崇高嘅情操同埋情操， 生命嘅意义。 即系我好少听到一个。比我后生嘅，对于电台呢份工作咁钟爱 嘅， 一哥咧， 我 因咩事咁多年，好似我问阿高 Sir 系阿一哥啊，因咩事你而家都飞黄腾达啦，又即系国际级嘅编剧啦，因咩事你对电台呢一份工不离不弃咧？ 哦，咁都系揾食艰难啫，唔系咁好老实嘅，即好似阿系咪陈锦鸿前辈讲，即系为世所逼啊，揾食艰生活逼人啊嘛，系啦，咁都真系要有份工嘅，咁但系最早做电台，但其实同拔丝嗰个原因系有啲类似噶，就系、是、觉得收音机嘅距离系好近嘅， 系 有种咁嘅感觉嘅，而呢个系因为我中六中七嘅时候咧，就听对面街172游花园 系。 咁 阿迪伟 系啦系啦，咁觉得佢哋系启蒙咗一啲爱情观噶。我觉得我人生有啲价值观系听呢个节目不断浸出嚟嘅一啲谂法嚟嘅，即系例如阿周海光先生成日讲嘅一句爱情观，我系袋喺袋系越唔自在越多意外噶。 又要谂下啦， 越唔自在就越多意外。 可唔可以再 further？ 即系例如，即系佢成日有啲听众会打上去讲一啲即系爱情故事，咁佢最尾嘅格言。都系话，其实如果你唔系咁 care 呢段关系咧，反而调翻转可能多啲意外会发生嘅，即系你越 care 可能越冇咁样。咁呢个系我觉得系，即系当然喺嗰两三年因为失恋嘅原因啦，咁啊又陪伴我喺嗰啲失恋嘅过程度过。咁所以我觉得收音机系一把好温暖嘅声音嚟嘅，你觉得同个主持有种拉近关系嘅感觉。咁所以嗰阵时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就想做呢份职业咯。 系咁，结果入嚟之后，你有冇发现到有呢一种咩话 越 唔 自在？ 系有嘅。诶，咁好老 呢啲意外都喺做电台而家发生嘅， 有拉近关系嘅，即系有时 都唔好自在啊。 即系有时，我记得有一次好深刻嘅感觉咧，就系、是、有一嗰阵时同成班二台同事嗰阵时仲喺二台，就系落去楼下九龙城嗰边食打边炉啊。咁有一个姐姐系我哋手下留情嘅听众，咁嗰日食紧打紧边炉嘅时候，咁大家嗌嘢食啊，嗌汽水啊，成咁样啦。喂，姐姐俾罐可乐嚟咁样，又话减肥。唔俾饮 哦， 系啦，咁我先因为嗰排喺节目入边成日话要减肥啊，阿班长又提我点样减肥，咁我就原来其实都真系有种好似朋友嘅关系喺入边咁样咯。咁嗰时师兄祠堂又亦都会有呢种嘅感觉嘅，即系例如可能有啲听众打上嚟分享嗰啲故事啊，剩你有时喺街度撞到你都觉得好似 friend 咗咁样嘅感觉，所以我觉得系几中意电台呢份职业嘅，即系喺呢方面。咁当然去到而家就生活逼人啦、啊，都要做嘅。即系揾得几多得几多啦， 咁阿伯斯你又即系透过呢唔好讲几多年啦，揾到呢个生命嘅意义未咧？即系每一日啦，每一日譬如我哋而家手下流程，基本上即系我遇到啲亲戚朋友，通常都问：哇，你日日边有咁多嘢讲啊？咁样 样， 你揾到你嘅人生意义未喺度吓？ 我觉得系有反应就有意义啦，即系听众佢有反应，唔系我哋得我哋三个人喺度倾嘅，我原来咧出面系有人听紧嘅，咁就会 keep 住嗰团火。我好记得啊，大家我哋都识陈耀华啊嘛，咁佢咧有一日 前一台嘅台长 系啦，咁佢好细个嘅时候系睇住我大啦，一日就问我佢系考嘅，佢话。够而家你哋有咁多方法去听歌，你上嗰啲乜乜 app 听歌，同你喺电台听歌有咩分别呢？你觉得本来我想答冇分别，但我硬系觉得有一种唔系，系有啲唔同嘅。咁直到佢最后就话 DJ 播歌系 live 播俾你听，佢仲要系 tag 住咁样噶嘛？你听 app 嗰啲一手接落去一手，嗰啲系冇人 check 噶，冇人 check 嘅歌， 冇人气噶嘛？ 系啊，系争好远。同埋佢话听收音机同你听嗰啲网上而家咪啲平台打开段片嚟听有咩分别啊？收音机系即时噶嘛？你觉得空虚寂寞冻嘅时候，你打开嗰个收音机，你就知道啊广播道嗰个真人就系坐喺入边同你同步噶嘛。 所以我坚持做 live 嘅，我都。所以而家时间系9:24。 你星期五再讲一次啊！ 唉，生活逼人啊嘛。 唉，我哋有咩要兼顾嘅。喂，咁我又赞成阿华哥讲嘅，即係耀华前辈讲嘅呢番说话嘅。即係我当年，即係长话短说啦，我都可能讲过。当年咪就係因为哇空虚寂寞嘅时候，你听到有一把郑丹瑞嘅声音读緊一封唔知佢自己写定係读者嘅来信，但讲嘅好似我嘅心声。跟住你又知道呢，而家9点24分呢，佢真係喺广播道嗰度读緊，然后佢就播咗一首好好听嘅歌俾我听。咁我觉得呢个係一个好奇妙嘅 magic 嚟嘅，就只有收音机先做到嘅。即係嗱，电视做唔到，网当然有人开 live 串流嘅网台可能 有啲感觉啦。但係都不及你系嗰、那个哇！我挑灯夜读啊，隔篱有部收音机陪伴你，你觉得佢系讲紧俾你听嗰下感觉，同埋嗰首歌可能另一款感觉就系、是，哎呀呢首歌我好耐冇听过啦，哎呀咩名啊呢首歌？哦系啊，阿边个边个唱噶？咁就真系透过阿 DJ 佢唔知点解今日忽然有呢个灵感播呢首歌俾你听，咁啱就系喺空气当中拉近咗我哋两个人嘅关系啦。 在昨天我喜欢高歌，也喜欢一个收听 DJ 播歌。日子飘过，青春激活，你身边的你，天天一起夹歌。在放，我期 经典啊！如果冇记错，系庆祝广播六十周年，特别录嘅叫做《劲饼 Super Ja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深入和建设性沟通。王毅强调，今日的会晤是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的及时有力举措，也是五年来首次特别代表正式会晤，来之不易，值得珍惜。双方应该本住总结经验、面向未来、合作共赢的精神，坦诚沟通，增进互信，累积共识，促进合作，将各自宝贵资源投入到发展振兴，将边界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推动中印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多瓦尔说，过去五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边境地区有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具重要意义。印方愿同中方本住务实态度，保持富有成效沟通，为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不断累积条件。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红馆的场地使用一直竞争激烈，过去三年使用率都达到100%。根据当局数字，红馆在今年接获的订租申请有220宗，37宗获批，183宗被拒绝。罗淑佩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说，以今年为例，获批的申请中占20%是大型体育活动，其余是演艺等活动，当中59%是演唱会。罗淑佩又说，深信明年第一季启用的启德体育园将广受大型活动主办单位欢迎，政府会继续与启德体育园有限公司紧密联系，共同推动启德体育园成为本地和国际大型体育演出及娱乐活动的理想目的地。启德体育园旗下启德零售馆今日开始试业，体育园表示，零售馆设有大约200间商铺，超过80%设施已经出租，今日起会陆续提供服务。启德体育园有限公司零售主管黄浩君话，商场将会同商户商讨在大型赛事及表演期间的营业时间，包括后日演唱会前后作出弹性安排。有进驻的饮食集团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在没有比赛和表演期间的生意，集团说，由于周边有大量住宅，平日亦都会有一定的顾客。零售馆内一间超市就派现金券，过百个市民在商场外排队等候，有轮候的市民说在附近住，认为设施能够便利居民。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早上，市区最低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同普遍寒冷。周末期间朝早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下周初至圣诞节早晚仍然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3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确保窗户稳阵是业主的责任，严窗和维修窗户梗是要交给合资格人士啦。用屋宇署的流动应用程式窗安无事，找合资格人士报价啦。验窗话咁易，就算未收到屋宇署的强制验窗通知，业主都应该主动定期验窗，咁就窗安无事啦。详情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扩展视野，提升竞争能力。成功领袖分享管理哲学与成功秘诀，与 CEO 对话2024。本周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 赤立角新机场开幕的时候呢，我就做了机场当值经理，啲客有投诉呢，见经理呢就是 见你了。 对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磨练。 与 CEO 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望住车窗外面变换的风景，有边啲景色是一闪而过，又有边啲是会念念不忘的呢？在回忆的浮光掠影之中，我记起我们路过的海旁小桥流水，落雨的一日临时买的一把遮，还有那一年冬天你送给我的那一部旧式收音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咁我哋咧讲完啦，即系喺电台工作嘅生命嘅意义之后咧，咁我哋今日咧其实咧阿德仔咧虽然咧佢冇翻嚟， 系 德仔留低咗啲嘢， 留低嘅都一份心意， 系冇错啦。咁啊呢几个星期咧阿德仔都访问咗阿施博士啦，就讲翻好多即系香港嘅典故。咁今日咧佢又有一啲问题咧，就问阿施博士都有啲问题考我哋嘅。 咦，今日呢个开正我嗰饭 系咪讲咩？ 讲一啲同宗教有关嘅嘢， 系咪啊？ 系啊。 咁我哋听下一仔阿德仔同埋一仔有咩讲先啦。 在香港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不同的历史故事，就等星期三晚走下流程，同大家一起寻找香港的故事。 好啦，又嚟到寻找香港的故事啦。今日继续咧，请到史学会理事施志明博士咧，继续同我哋讲下历史嘅。而今次咧，我哋想讲一啲咧关于香港特色嘅节日，甚至系仪式嘅。今日我哋讲打照啊，听打照听得多就系太平清照啦。但系其实呢两样嘢系咪拉楞噶？ 应该咁讲，照本身系一个道教传统仪式。展现民间智慧咯，用下呢啲字眼先。咁其实系佢喺好多地区都有嘅，香港啦、各地啦，其实都会有打照嘅。 系 只系话，佢打照嘅寓意系啲咩嘢呢？我哋成日讲话太平清照噶嘛。 嗯。 咁其实就一方面就系透过呢个仪式上面，佢希望做一个叫做洁净社区，令到个地区个地域咧。那個範圍咧係好和諧，而最出名嘅平時都會諗起可能長洲嗰啲太平清照，但係其實喺唔同地方嚟講話，例如話吉澳會叫安龍清照咁樣，都會有啲唔同嘅即係少少嘅唔同嘅叫法。咁其實個原意都係一樣，佢都係做一個潔淨，可以一個咁樣概念嘅，即係如果你係。原居民，即係嗰個社區啦，我哋講緊以前嗰啲族群上面本地啊或者客家咧，佢哋會做太平清照或者打照嘅，但係佢就有唔同嘅年份嘅處理，例如話你聽到平時最多嘅都係長洲就基本上一年一次，咁但係其實唔同嘅社區啦，我哋用社區呢個概念先啦，咁佢哋就會新界嘅地方，咁佢哋就會有啲可能係十年一照啊。 三年一召啊，咁啊五年一召啊，咁啊唔同嘅时间，甚至有啲去到六十年一召嘅。 我听啦，以前都系讲话，哇，可能以前有鼠疫、有瘟疫，咁、所以嚟一场打召咧，就即系又可能清洗一下咁样，系咪都系一个原因嚟噶？ 唔同地区嘅打召会讲佢特定嘅原因，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完全同个鼠疫有关就未必，因为其实好早已经有啊呢类型嘅仪式。系啊，因为佢最简单嘅概念就系、是，头先我哋讲个社区做一个主要单位啦。咁例如话佢以前农业社会时间里面，其实佢会有唔同嘅天灾人祸产生，佢就需要透过一个所谓嘅道教嘅其中一个洁净仪式啊嘛，就令到嗰个社区安宁。咁然之后就去到一个人神共乐啦，咁到最后个结果就系、是，即系大家都安宁啦咁样。所以其实佢其中一环好重要嘅就系、是、都系有祭忧。祭忧即系佢都要处理一啲嗰个区域嘅或者嗰个社区里面嘅一啲我哋叫做失祭或者系冇俾人拜祭到嘅，我哋称之为孤魂野鬼。都有呢个处理。所以其实有时你会睇翻，例如话太平清照里面咧，佢哋个仪式上面都同嗰个遇难系类似嘅，即系遇难本身佢有啲人都会叫遇难照，就咁解，都系有呢个概念，但系佢密度。又或者是他那个社区单位都不同。刚才我很强调就是说，如果你看一些太平清照呢，其实他基本上那个人口结构比较固定的。即是讲的是以前是农业社会啦，他本地或者客家啦，他们那些族群他本身呢，人口上面他们以那个、土地做结合的嘛。即是我们要回想回农业社会上面，佢有時咧係有嗰個戰禍啊，又或者瘟疫嘅問題，甚至係我哋講嘅颱風咁樣。例如話，如果係颱風嘅船民啊，即係漁民嗰類啊，咁樣佢可能係 出海打船，係 啦，跟住就 意外 咁樣，跟住或者係翻艇又好點都好，咁有時係即係都要處理嗰、那個、個地域上面唔知邊度嚟嘅屍體問題啊嘛。所以其實佢哋做呢啲儀式咯。同遇难有少少分别，遇难就是基本上个密度好高，每年都有啊嘛，就是通常是一些流动性族群， 即系周围嘅， 即系有机会周围走嘅，即系例如话会喺嗰啲村啊，或者系九龙东啊咁样嗰边咧，或者系你港岛都有嘅，即系就会系喺佢哋嗰个社区里面，佢揾个空地去做嗰啲照场咯，我哋都系叫照场，咁所以其实你会发觉嗰、那个。那個概念是類似的，都是有一個潔淨社區儀式，但是他們就是、一班流動性人口， 即是遇難聖會呢就是叫做廣大一點的群眾啦，而打召呢就是專貨譬如客家人，即是一特定的群眾， 還有一個區分的，例如說、個遇難本身我們有特定的時間的已經、即是你都是個我們講緊七月打召就不同，打召你見為什麼要隔那麼久，因為它其實個農業社會的單位佢哋唔会每年做嘅，基本上撇除长洲墟嗰个问题， 因为长洲太平清照系每年都 系啊系啦。咁、但系我哋撇除呢、這个，咁其实一般嚟讲要隔一段时间，四年啊、五年啊或者之类嘅照嘅时间里面，就做一个定期仪式噶嘛。因为其实你农业社会佢嗰个流转度，又或者系嗰个乌云野鬼量系唔多，佢亦都唔会系喺越南嗰啲日子去做啊，即系佢系唔同。所以其实你会见有时你见打召嗰啲时间咧，即系佢哋当然会有卜杯会问系边个召期咁样，即系边个时间去做嗰啲召。咁呢个好明确嘅一个区分咁样。但系你有时你见到有啲。在个照场里面同样地都会见到那个物件在这里的。即例如说你会见到有个大事王。大事王其实你会见两者都会出现。知不知道什么叫大事王？ 不知道，我就是即刻上网找什么叫大事王。 即其实那只鬼王，即很大只指责的那只、那隻公仔比较凶恶的，或者有时有些人觉得他都挺 cute 的。 哦， 即系因为呢个牵涉到个习作嗰个工艺嘅问题。 我见咧、其实咧，譬如打照啊，或者太平清照咧，都会搭咗嗰啲棚架啦，跟住有一大块牌匾写住太平清照，跟住仲有一句咧咩？ 元天上帝 啊，系元天上帝， 元天上帝 系咪又另一回事咧？ 元天上帝就系嗰、那个有翻个概念，佢都系一个社区嚟噶嘛， 系。 个社区里面个地域嘅守护神系边一个？应该你睇到嘅应该长洲嗰、那个。 哦，系。 长洲佢哋其中一个主神系元天上帝，即系北帝啊嘛。个赵鹏里面佢哋通常有一个地区主神嘅。 咁例如有啲地區佢就會擺天后，有啲又紅星咁樣，都唔出奇。咁所以其實睇翻嗰個地域、那個社區裏面，佢係信奉邊一個主神？睇太平清照嘅活動裏面，可能印象中就係會有一啲附加嘅，例如話長洲嗰啲，你會有飄色巡遊嘅活動咁樣，搶包山。咁呢啲都係我哋打造嘉年華化嘅問題。 其實飄色巡遊有冇一個原因？點解要飄色巡遊？ 我哋講飄色呢樣嘢先。有人話個來源咧，來自於以前一啲我哋叫做類似戲棚。我最標準嘅，我梗係有個戲棚去酬神神功戲咁樣嗰啲啦。咁跟住就係喺嗰個 叫做舞台，係啦。 咁跟住就上演一幕幕嘅嘢啦。咁樣另外一種就係、是、其實佢可以穿著住一啲戲服嘅人可以咁樣周圍去行噶嘛。呢個係一種，然後又再發展，例如話我哋依家平時見到嘅嗰個飄色巡遊，就係揾個打鐵師傅整咗個坐架。俾个细路仔就坐上去嘅，呢、這个牵涉到佛山嘅技术嘅问题，因为以前佛山嗰个铸铁啊等等嘅嘢都做得好好嘅， 系 就变咗系我托住一个小朋友，咁样喺人群之中，大家都望到一个身穿戏服嘅就咁周围走，所以其实系慢慢演变嘅，由我哋叫做喺舞台上戏，跟住走出舞台行去人群之中。呢個係第二個意念，第三個意念就去到我哋今日所講嘅托住個小朋友。 但佢依、这個背後嘅因由，亦都係為咗平安。 人神共樂個問題啫，即係例如話，我搞一個盛會嘅時候，好多時喺古代社會裡面嘅民眾，佢唔係有咁多娛樂，戲劇係一個最好嘅娛樂。以前古書裡面咧，其實都會睇到呢啲場景嘅，就係、是。佢哋會我哋叫做上戲嘅人士會走去個街上面去行嘅，嗰、那個民眾上面又哈哈打鼓，又有舞睇開心噶嘛，成件事就唔需要係好工整地真係坐喺個戲棚咁嗰種，所以其實個形態上面嘅改變嚟嘅呢個。第二樣嘢就係話巡神嘅問題嘅，巡神係指我將個神托出嚟。放落个神鱼上面，跟住就行街。 神鱼即系神个小朋友系咪？ 唔系神鱼系讲紧鱼系你与我个鱼、 哦、 中间放架车，搵走个好似五字嗰嚿嘢，跟住放架车落去嗰、那个鱼。咁神鱼咧就放个神喺度，咁佢就会巡嗰个社区。 系 咁巡个社区嘅时候，代表住咩嘢咧？头先讲过一个概念就系洁净社区嘛，咁、 哦、 我神所到之处，其实基本上就某程度上就可以做到一个洁净啊、赐福啊，你洁净社区都系有荃湾又有剩噶嘛。平时你听长洲太平清照，佢有啲唔同嘅版本就话，亦都关于一瘟疫嘅问题，所以我要搞太平清照啊嘛。 好啦，喺去鼓励唔到嘅问题之前咧，讲翻佢先。我哋咧就唔系道人迷信，我哋由传统嘅角度去探究打造啦，咁、就了解多啲香港嘅特色历史。嗱，刚才施博士就讲到，喺赵祥会有一个指责嘅大士王，通常咧都好高大嘅。高度咧就同赵祥嘅棚架相若，有时咧睇落好恶，有时咧又有几分可爱。佢通常咧会被摆喺赵祥嘅其中一个角落嘅。咁大士王咧其实担当住一个重要嘅角色嘅。问题嚟啦，咁究竟佢喺赵祥其实系做啲咩嘅咧？三个选择俾大家 ：A， 大士王其实就系食神啊，负责为当时务农生活嘅人咧带嚟丰衣足食嘅。咁同时呢亦都系喺赵祥嘅时候呢系孤魂野鬼嘅厨神，煮啲美食呢去招魂，等佢哋食完嘢之后就唔好搞事啦咁样。B， 叫得大士王其实呢就系观音大士嘅化身，负责监管前来嘅孤魂野鬼，维持场内嘅秩序，唔俾佢哋乱嚟嘅。C， 大士王又叫做鬼王㗎嘛，梗系斩妖除魔㗎啦，就好似刽子手一样洁净嘅赵祥。防止他们前来赵祥等人可以平安地打造洁净的社区。那究竟三个选择哪个是对的呢？ 食神是周星驰嘛？ 哦，是啊，是啊，就因为犯了天规，所以被人贬了下来。 是啊， 现在已经不好吃的真谛。 等一下， 佢系话结净个赵长赵就系嗰个太平清朝个赵啊嘛。 系啦， 咁、那个大事王呢三个点写啊？ 大事王咧就系、是、大细个大，跟住之后咧象居马炮士象咗个士，系、 哦、 啦，王就系三脉王嘅，系啦，就大事王。通常如果你去一啲打赵嘅地方，通常门口啦，或者可能有啲人话摆啲。最冇啦，咁就開咗股啦，咁就會。 咦，你好似知答案喎、 哦？我知，我有讀過噶，我小弟有讀過，因為 咁你講答案得啦，我跟你得啦。 我而家手頭上有一份啊，當時嘅 reading 特登抄翻出嚟啊。 你睇咗都會知答案噶啦。 香港新界鄉村建召儀式中。道教与民间神智啫啫计系啦， 因为嗰阵时有一科系中国宗教嘅，喺呢个中大读书嘅时候，咁啊咁啱去大埔遇到，因为呢啲字好似啱啱施博士话晒，即系长洲嗰个就一年一次啦，咁但系其实坊间有啲可能三年一次啊、五年一次啊、十二年一次或者六十年一次嘅，咁啊大细规模佢哋有佢哋唔同嘅特色咁样嘅，系、 哦、 啦，咁、那个清照嘅清咧就系、是、代表。系唔会杀生咁解，即系喺个仪式入边唔会见血， oh. 所以就叫清照啦。所以点解太平清照嘅时候咧，连入边嗰个快餐店都要卖素包就咁解， oh. 就系嗰阵时咧，成个岛嘅居民都唔可以杀生。 即系麦叔叔嗰、那个。Oh.嗰、那個快餐店都要買， 係啦， 都要買素包， 係啦咁樣。 咁不如講翻正題先啦。 哦，呢、這個我識啊， 大事王你冇啊，係啊，法師啊，你係讀法律又成啦。 我梗係邏輯睇睇啦，呢啲打照呢啲都係夜晚搞噶嘛。咁啊夜場啦，夜場要有人揾人維持秩序啦。 你當disco出邊嗰啲 就係浩南哥同埋烏鴉嗰啲啦，主要 係。咁就佢第二個選擇就係觀音大事嘅發生啊嘛，就要維持個秩序嘛。我估就因為佢有咁多嘢食啦，又夜場啦，應該有亂啲嘅，又有翻啲類似 secure 咁樣嘅保安人員，有威嚴嘅，所以我估係嗰個。係你啦。 哦，我覺得首先肯定唔係啦，一嗰、那個肯定係啊 Germany 自己作出嚟啦。咁啊，第二個係觀音大士， 係係， 我覺得都唔係嘅，因為眼中我觀音大士永遠都係趙雅芝飾演嘅，應該唔係嘅。 我係咁啊，持忍嘅， 係啊，公子啊，係啊，或者咁就咁，所以應該係斬妖除魔嘅。即係既然要即係洗清個場啊， 係 啊，希望可以即係大家可以做好做嘢嘅話咧。咁啊，所以咧，我哋佢哋就要揾一个即系斩妖除魔嘅出嚟搞搞佢啦。 吓嗱，小弟就冇听答案嘅，但我已经知道边个啱啦。 有冇啱咧？ 三年嘅中大系冇百度嘅，有人啱人， 有人啱 嘅，即刻开股啦。 嗱，头先就问大事王喺赵场系做啲咩噶啦？作为大事王又高大威猛又有啲恶嚟讲咧？就梗系关于佢要震慑一班游魂野鬼啦，所以佢就一定唔系食神嚟噶啦。咁究竟佢系观音大士睇住个秩序啊，定还是刽子手斩妖除魔呢？啊，原来相传大士王系真系观音大士嘅化身嚟嘅。答案所以系 B。我哋一齐听下施博士嘅补充啦。 大事王佢嘅真身咧，其实都系一个观音嚟嘅。我成日带嗰啲导赏团，我都会咁讲，我话个大事王好简单，即系个概念。总之，即大事王就系只筋斗，驾驶员系观音大士，系、 哦、 啦，就咁样。但系嗰个形象上面，佢系一个巨大化咗、 哦， 比较凶恶化咗。点解咧？其实系佢做呢个仪式嘅时间里面，佢会牵涉到有。大量嘅孤魂野鬼會過嚟，即係其實佢都會有一啲啲奇幡啊之類嗰啲，就會吸嗰啲孤魂過嚟啦、那個召盤嗰度。點解要過嚟召盤呢？幾樣嘢嘅，第一佢會得到一個分醫師食嘅問題，即係佢排到隊攞嘢。我單純用太平清照即係長洲去講先。咁、其實你如果有概念嘅話，其實佢會有包山嘅嘛。 是 個包山其實佢本身我哋依家叫平安包啦。 嗯， 其實如果佢按原名叫休包或者叫壽包，唔係壽土包啊。 休包， 休包即係嗰啲製休容嘅包、 哦， 或者我哋叫壽包都得嘅。壽包其實個壽係指同壽衣啊，即係嗰啲爬埋一齊嘅嚇，即係壽包壽衣咁樣嗰啲，係啊。 平時我哋破壽用嗰只係嗰個叫壽桃包嚇，呢個要識分啊嚇，係即係呢個年終咧，我聽唔少人都係搞錯咗 哦，即係壽包同壽桃包其實係兩回事， 又係兩回事嚟嘅，係啊，所以你唔好同啲老人家講話即係咩七十大壽啊，請你食壽包，其實個壽包唔係。嗰樣嘢嚟嘅，唔係壽桃啊！ 哇，係我錯曬喎，咁一直都錯曬啊！ 因為其實就係你留意翻嗰個我哋講嘅平安包，佢本身就係、是、其實就係休用 哦， 最早期只係我哋今日延伸到去，我哋話啊，今日我哋經過神靈庇佑之下，或者做咗儀式之後。其實嗰個優包本身或者嗰個擺喺度個包山嗰度嗰啲手包，佢經過儀式化咗之後咧，佢就個意念上攞翻一個平衡啦，或者係得到賜福啦，跟住你攞翻去屋企。 哦， 就得會係啦，都會有一個平安喺度。 咁啊，我想再理清翻少少就係大事喎，係咪邊度打照嘅時候都會出現㗎，都會摘依嚿嘢㗎？ 其實應該咁講，你會見到太平清照會有，或者盂蘭會都會有嘅。我告訴你，嗱點解咧？因為孤魂嘅個鬼會嚟，佢需要揾一個叫做訓導主任。 哇！即刻 係啦， 清晰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用個訓導主任去即係維持秩序咁樣，即係有空閒少少維持秩序。就咁樣，所以其實佢凡係有太陽星照，基本上都會有大事王呢個出現。咁亦都有分我哋所謂嘅本地嘅，或者係客家嘅，或者係學佬嘅一啲大事王。 係呢啲從傳統嘅角度，亦都係一啲香港特色嘅嘢啦。其實亦都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咁都需要保留嘅。好，唔該曬施博士，今集有幫我哋啊了解咗咁多歷史啊。 斜陽裏氣魄更壯。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好，唔该晒啊，德国人同埋阿施博士啊，又长到知识啊。一哥，你好似对呢方面好有兴趣咁样。 哦，嗰阵时啱啱提过有读过嘅，咁啊又去过大埔嗰度睇过打招，亦都真系亲眼见过大士王。咁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撇除宗教嘅一个 迷信啦， 系啦嗰啲啦。咁其实你可以睇佢嗰扎作，其实几好睇嘅。啊，即系其实好似破地狱咁样，你见到嗰个可以用纸扎出嚟嘅一个。林寶堅尼係咪係咪電影入邊係啦嗰架汽車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見到去到現場，你見到佢擲咗一個大嘅神像出嚟，其實都係好震撼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啲工藝嚟㗎嘛，我覺得即係點樣去指責公仔啊或者剩，其實都係嘅。咁我有試過，除此之外就係翻過內地，我咪話鄉下嗰個廟係有捐錢㗎嘛，小弟係，所以唔知我阿嫲話十二年一次嘅打照，我係翻咗去嘅。咁啊有份，因為我嗰家人即係有份捐啲啦，咁所以咧係幾最。前裝香嘅， 即係總理咁樣。 唔係，咁又冇咁講。咁又有份裝香，咁嗰支香咧，如果冇記錯係有手臂咁粗嗰啲咧，即係夏威夷嗰啲嘅。咁你問我係好睇嘅，即係如果以一個即係以文化學術嘅或者一個宗教研究嘅角度去睇一個打字啊，或者一啲儀式去了解每一個嘅科普，其實係幾好睇嘅一件事嚟。 所以我成日話一哥真係好值錢噶啦！ 我哋呢度有律師有學者啊， 抵你賺咁多， 走先啦，拜拜。